李健在歌手节目当中唱红了这一首父亲写的散文诗，而刚才听到的是原唱许飞。昨天和一位长辈聊天，他说我的女儿也许随时都可以放下我，可是我只有到死的那一天才能放下她。不只是父亲母亲，以及那些爱我们的亲人，想到他们，你心里最柔软的部分会不会不受控制呢？我很喜欢这首歌曲里边的一句歌词，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张旧报纸。你喜欢这首诗的哪一句呢？99都市夜归人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黄磊，背影。 微微颤抖。

照耀我专属的心。多少次送我独自离开，红红着眼睛转过身，头发渐白的背影。蓝蓝的天下面小小的我，用心大声地唱你最爱的歌。纵然世界不同，你曾给我的梦境，相信最美好的一切在下一刻降落。这一次我想我一定可以。好多年有些话在嘴边从没能说清，当此刻唱这首歌给你听。蓝蓝的天下面小小的我，用心大声地唱你最爱的歌。纵然世界不同，你曾给我的梦境，只要有你陪着，哪怕再多苦难，你的笑声是我生命的书签，留住了每一个永恒瞬间。可是我怕看着你悄悄改变的脸，被无声的时间扣出深深的线，你的小的我，用心大声地唱你最爱的歌。纵然世界不同，你曾给我的梦境，相信最美好的一切在下一刻降落。纵然世界相信最美好的一切在下一刻降落。 你说我容易吗？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，还要硬挺着。念书的时光一去不回，长大的日子简直太可悲，总有那么多事情谁来顶罪，门里门外我一个人背。你说我容易吗？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，还要硬挺着。你说我容易吗？还不依不饶吗？还嫌不够吗？真够可以的，就这样算了。要不就别来，来了就不能回。

着我西北东南，扬命运的帆，爸爸的天是一座山，如果我爬上山巅，就能够找蓝天。这世界是个荒芜的乐园，你牵着我的手四处去探险，阴雨的天让我不要心灰，等一张阳光灿烂的笑脸。终于有一天我学会了飞，松开了你的手朝梦想去追，偶尔回头你依然站在原点，微笑看着我飞行的弧线。爸爸的鞋是一条船，载着我西北东南，扬命运的帆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日历翻转，时光变迁，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。九六九唱片日历， 提到琼瑶，恐怕没几个人不知道这个名字。她的作品更是影响了几代人，而她的作品常常流露出一种诗一般的境界，散发着一种东方式的美感。他的小说无论在笔法上、审美标准上、形象塑造上以及作词的格调上，都与中国的古典诗词、戏剧、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琼瑶为其影视作品创作了大量的歌词，有许多被广为传唱，其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剧作的本身。1975年，琼瑶为她的电影《在水一方》谱写的同名主题歌由姜磊原唱。1980年，邓丽君翻唱并收录于她的同名专辑《在水一方》当中，曲调婉转悠扬，邓丽君的歌声更是柔情似水，她的音色与词曲完美的结合，体现了歌词中塑造的流水般的意境。灵感虽然来源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，曲调却没有使用中国古代的传统五音，为作品增添了一份神秘的异域色彩，更好地体现了柔这个主题。今年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，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邓丽君《在水一方》。 曲折无意义，我任顺流而下，找寻他的踪迹，却见仿佛依稀，他在水中伫立， 相知。

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大家好，我是